锵锵三人行，哎呦，今天我们这个北京的两位政变学者都是游来的吧？这是大雨下的，好家伙，雷一老师，我不是，我这个不能简称啊，不叫北京政变学者，北京研究政变的学者啊，雷一老师，您是专门写了土耳其凯末尔主义的大作论文，我刚拜读。叶海林老师更不得了了。咱们的锵锵三人行特约反恐专家是吧？ 对，没好事的时候你有坏事的时候你才找我，对吧？ 对对对，一般世界和平的时候就你就不 出现，跟我没什么关系。 所以我们观众一直都认为他是搞情报工作的，也好像也的确是。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本人社科院的啊，这个一定要说清楚。 社科院的特务也不老少吧？ 他在使馆待过是吧？ 我原来在土耳其工作， 主要在土耳其。你在土耳其待过几年？ 两年多。 两年 多。实际上我在土耳其的时候，刚刚埃尔多安上选。他刚 你 当 在 上总 当 理， 时 那时候他刚当 就是 上 中国驻土耳其， 对对对对， 使馆。 我不可能在土耳其驻土耳其使馆，对吧？ 土耳其就是中国使馆， 我指的是中国驻土耳其 使馆 的什么 对， 武官 我当时在 还是？ 我当时在领事部， 领事部是 对 吧？ 对对。 所以哎，他这个，当你看到这个伊斯坦布尔这家伙叛乱了， 对， 你的感觉跟我们感觉很不一样。我们觉得像天方夜谭，离我们很遥远的一个地方。但是你了解那个地方的人，你当时的判断是 因为最初这个消息传进来的时候是在微信和微博的这个朋友圈里面，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官方的新闻发布，所以看到的都是文字消息。 对， 文字消息谈到了总统府、土耳其国家情报署，谈到了伊斯坦布尔的一些地名，这些地方我都去过。所以就是你看到的 是 文字，你脑子里头浮现出的是那些地点。然后你就在想说，当时我在的时候他是这样子的，现在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另外一番景象。后来图片传回来一看，真的是还是很有感触的，因为你踩过的这个地面上发生一些事情和你从来没去过，对人的心理冲击是不一样的。当然土耳其的政变大家都不陌生啊，这个国家历史上盛产这东西， 军人发动这个政变， 他已经是六次了。 对，我记得雷老师您写那个论文也是在讲，就是说土耳其的这个军队的角色呀，跟咱们理解的不太一样，好像我觉得是不是有点这个怎么说呢？照他们说法，有点民主御林军这么个意思，就好像他有个价值观，从凯末尔的时候就开始，他实际上是就捍卫民主宪政，能这么说吗？ 实际上，在凯末尔之前，他一些军官也扮演这种角色，因为他陆陆续续改革，比如说军官学校。军官学校几乎是按照西方的现代的这种军官学校来培养的，他一些军官受的是那种价值观，就觉得是政教必须分离。他几次政变，但是都是军官为主的 参加，很奇怪， 所以士兵参加的并不很多。所以有几次政变，这个或者我们叫保守主义，或者是叫保守派，他再一发动，因为很多士兵就反对军官了，那么有几次就是军官再反过来，所以他是。 那 反反复复， 就最近我听说最新的消息，说这个埃尔多安在搞大清洗， 对， 抓了很多人，有军官，还有知识分子，听说 还有选美小姐， 选美小姐， 对对对， 这事应该我去抓呀，怎么他抓？ 这个其实 为什么要抓选美小姐呢？ 这个我觉得现在清洗肯定是扩大化的，因为我们知道参加政变的士兵一共才300多人， 嗯， 那300多个人，如果说最后你抓出这个政变的幕后主使有好几千人。那这好几千人如果都上街，他也是股力量。那你在那个时候的生死存亡了，你在家里面让那300个人替你打仗，你在家里躲着，这个逻辑上说不通。 所以现在你知道这个阴谋论，这家不光中国有啊，土耳其都有。现在就是国际上阴谋论说，你听说了吧？说这个政变呢是埃尔多安自编自导自演， 这个 最后借势清洗。 我觉得这个事儿呢是这样的啊，你认为说埃尔多安导演了这一出戏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我们这么说吧。编织一个大阴谋需要很多人参与，而且你事后得把这些人全灭口，要不然的话有一个人将来写本书你就受不了。所以呢，埃尔多安自己导演的这个政变的可能性，我觉得基本上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据支撑，但是他利用了这个政变是毫无疑问的。就是说有最主要的一个批评埃尔多安的是说，你一下子拿出好几千人的名单来抓，说明你早就准备好的。那没错啊，埃尔多安是早就准备好的，他跟居兰运动翻脸不是今天，实际上在2年多以前，他跟这次政变的发动者就是居兰分子已经是分道扬镳，而且双方的这种仇恨已经很深了。 你说居兰分子，这不是埃尔多安的指控吗？ 这个 我看到有的报道说不一定就是跟美国那个 居兰 有关系。 我们这么说吧，居兰可能不知道政变，但是发动政变的人都是居兰的学生。所以就是说跟你没关系，你只是没有指挥关系而已。但是这帮人是按照你的思想去办的事儿。所以现在美国和土耳其吵的就是，土耳其说就是居兰干的，那美国说你拿出证据来，土耳其的意思是说这帮人都是居兰的人嘛， 都是你的门徒，所以你要负责。那么你是思想家，就换句话说，颜回和这个子路的这个想法，你这个你就是子贡、子路、子这些人的想法，你孔子不能不负责任，对吧？ 那照您这说法，共产党干的事儿，马克思都得负责任。 对，但问题就在美国人现在说的是，你要拿出居兰直接参与政变的证据，这个证据我相信埃尔多安是拿不出来的。而且埃尔多安 也没必要。 当然了，我就这样说吧，埃尔多安也并不打算真的把居兰弄回来。我们这么想一个问题：你真的让居兰回来了，埃尔多安怎么办？杀了他，他不敢。厄贾兰在这个就是那个库尔德工人党那个反叛头目，在土耳其关了十几年了，土耳其也没敢杀他呀。那还是土耳其最大的叛军分，这个就是叛乱分子呢。那么所有的土耳其人都会认为说厄贾兰该死，但是土耳其政府也没敢杀他。那么居兰在国内有那么多的支持者，他的这个角色有那么大的争议，你让土耳其下决心说把居兰弄死，这个事儿土耳其政府是干不出来的。 哦， 那么你说你长期关着他，当然了，关吧，居兰已经快80岁的人了，他1938年出生的，这个关这个老兄有心脏病，又有糖尿病，你关来关去让他死在监狱里，那不是政治谋杀也是政治谋杀，对吧？ 嗯。 那最后一种可能性就是，你把他关着，万一再来几个铤而走险的把他从监狱里抢出来，趁着埃尔多安出访的时候再把他往总统府里一塞，你埃尔多安不是给自己惹祸吗？对吧？所以这个可能 还是让他死在美国比较好。 待在美国，埃尔多安就永远有事儿跟美国人讲，你们收容了一个叛乱分子。 雷老师，你对现在土耳其的这个思潮啊，这个潮流啊，有什么样的判断？ 因为我觉得就是跟他刚才说的。就是说，因为他这个穆斯林内部是有分歧的，但是呢，他刚才也讲到，有90%多都是穆斯林，虽然有激进的，有温和的，但是呢，他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国情，最基本的国情，也就是精英，少数精英啊，军队希望这个国家和这个宗教分离，政教分离，但是基本国情在那摆着，你也很难。你看，从这个上百几百年来，他围绕的就是国家和宗教的一个关系，它变来变去，动荡来动荡去，它就是为了这个。实际上我们看它第一次，如果说它引起它某种变化，就类似于中国的鸦片战争，是1697年，它叫森塔战役。在此之前，那个奥斯曼帝国是相当强大的，但森塔战役被西方打败了，打败了，于是就觉得哟，我们恐怕不如西方，要学它的军事。那么一些就是有30年和平时期，慢慢他改革的动力也就不足了。那还是他的那个叫做什么苏丹，又叫什么哈里发，就是既是世俗的这个王，又是这个教主。 哎， 所以他几次变革都没成功。 对，我从您这儿我就想起来啊，你说这种哈，这个经常变动的国家呀，会不会他都有一个怎么说呢？就精神支柱或者说民族信仰的问题。因为你看，我就想起你看普京俄罗斯巨变，到最后他似乎觉得他得需要一个东正教来支撑起这个民。你比如你不讲共产主义了，那就咱就树东正教。哎，这个你看，你像土耳其一直就是说搞世俗啊，好像意味着世俗等于现代化，但是实际上你看现在甚嚣尘上的似乎就是说我们得是伊斯兰，得有这个调调。 其实这里面有些概念我们还得理清楚一下。埃尔多安不是一个伊斯兰极端分子， 对， 他是一个政治伊斯兰主义者。换句话说，他搞的东西是政治伊斯兰，也就是说这些东西跟所谓社恐啊、社极端主义啊，这都没关系。中文的媒体上大量都在说，凯末这次革命、这次政变是世俗主义者企图推翻这个埃尔多安的伊斯兰教统治的最后一次努力。这个说法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错误的。 哦，是吗？ 因为发动政变的是居兰分子，不是世俗主义者，他们比埃尔多安还极端呢。这是第一个，就是说实际上是埃尔多安代表的这个政治伊斯兰势力内部的这种权力斗争。其实世俗主义者早就在土耳其意气消沉的什么想法都没了。因为埃尔多安当政了十几年，是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最稳定的一段时期，凯末尔时期不算，所以老百姓对埃尔多安的支持是没问题的。再一个，说到军队，说军队是世俗化的堡垒，这支军队今天2016年的土耳其军队和1938年以前的土耳其军队，就是凯末尔那支军队，根本不是一回事儿。2015年，土耳其的3个宪兵部队的少将，向伊斯兰国走私武器，你觉得这支军队还是一个世俗化的堡垒吗？实际上，人都是会变的，不能用80年前我们说的那个政治理念和政治眼光说今天土耳其还是军队是世俗化的堡垒，埃尔多安是搞伊斯兰教的，那么居兰分子不过是埃尔多安发明出的一个罪名来指控部队中的世俗派，这个说法本身是有问题的。当然他扩大化大清洗， 对， 那是埃苏丹自己这个情绪大发作的一个结果。那你还是不能用这个结果来说土耳其将来就是要回复奥斯曼帝国，我觉得这种说法至少 雷老师 还是有问题。 对，我比较赞同他的说法。 哎，你的这种他的这种伊斯兰的这种思想或者势力啊，你看像我们这不懂的就觉得什么中东啊阿拉伯那一大块，但是这一大块彼此也是有分别的。 那当然分别很 大。比如说土耳其，你觉得它的特色在哪儿啊？ 土耳其的特色就是它的地理位置，比如中西交通，啊，在中西的这个交通，就欧亚的这个分界的线也在那儿。 嗯， 所以它既有这个东方的很多特点，又受西方的这个影响。就刚才他说的几个重要的大城市， 嗯， 亚大啊，所以你看，但是凯末尔进行的改革是很快的，很激烈的。我发现有的东西很难做到的，他很短时间做到了。这个文字， 那人家是 1928年， 对 吧？1928年，他本来他一直用的是那个阿拉伯的拼音，他突然凯末尔说必须得用这个拉丁化的，重新发明一套。 哦，是吗？ 居然推行就现在的人用的就是拉丁化的了。你像现在的他们的学生啊，一般知识分子去读这个28年以前的文字，就很困难了。语言是最难改的，居然因为当时我研究的时候看的一个材料，就是说那个搞语言变革的人说得好几年，凯末尔说不行，就得现在，就得几个月就得完成。这个语言当然了，他们都是这种拼音的，相对容易一些啊。但是他这个呢，使他的教育，因为那个阿拉伯大概说和现在他们设计这一套28年设计这一套比较起来呢，他的那个阿拉伯那套文字是比较复杂的，它这个是比较简单易行的。 所以你看，就是他们有人讲笑话，就是讲啊，就说这个讲起中国共产党，说这个国民党都是慢性子，共产党都是急性子。它很有意思，就表现在你看我们这个改朝换代的时候啊，这个心，你看从五四运动开始，就好像有一种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啊，急于的。 你把两个人一比，你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嗯， 凯末尔和孙中山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所以我之所以、 哦、孙中山就是孙大炮、 对， 孙大炮。 我之所以研究这个什么，我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之所以研究了一下这个土耳其啊，凯末尔，因为就是在那个年代，凯末尔给孙中山呀、啊，包括五四的那个基马尔主义啊，一个很深的刺激，觉得土耳其都开始 走向 现代化了， 脱 胎换骨了，那是中国的一个参照系。所以我研究中国近代史，我就研究，顺便的我得研究他一下，就像研究日本的明治维新，研究土耳其，我是从这个角度我才。 你发现他们像 有像的地方。 中山先生是很推崇凯末尔的。 凯末尔 的确，我们可以说吧，中国和土耳其在历史上有一个共同点，我们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对， 整个亚洲 第一个共和国， 我们是中华民国。那个时候就是中山先生建立那个国家是第一个共和国， 12年的那个。 而凯末尔呢、是整个西亚地区的第一个共和国，也就是说在这个彻底的摆脱了所谓的旧的帝国束缚，那么就是土耳其共和国。土耳其共和国宪法开宗明义说得非常清楚，是土耳其人的共和国，这里面没伊斯兰教什么事儿。 好家伙，整个就等于西亚土耳其的孙中山， 对， 是吧？ 这个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我看这个西方的报刊啊，有两种，有一个报道就是讲呢，这西方人就说这包括克里，美国那个国务卿，就说这政变好像有点不靠谱啊，完全的就是没筹备好啊什么的。但是呢，好像还有英国一个报纸说不是，说虽然他这个很短命。但是呢，实际上显示的出来，它是周密部署、长期准备。因为就是说，直升机啊袭击的一些地址、一些地点，在哪儿开火，实际上那不是说一两天搞出来的一个急救章。我就不知道，哎，您这情报， 其实这事儿恰恰说明这次的政变不会是土耳其军队整体上的一次政变，就是土军的历史上的政变成功的都不流血。 哎，土军土不土啊？ 一点都不土。 很 洋气，它是北约当中的第二大武装力量，从人数上仅少于美军啊。 哦，是吗？ 土耳其军队规模可不小，它70多万人啊，这是除了美军以外，它的规模是最大的。 哎，要讲在这个中东这一带，它这战力算是第几啊？ 应该说，在整个这个军事体系化的角度来说，土耳其军队在中东是一个关键的制衡砝码，也就是说，那是维护中东地区稳定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意志力量，那么当然它也是维护整个土耳其社会平衡的意志力量。 结果把俄罗斯飞机给打下来了。 当然了，跟俄罗斯比，这个还是差着成色的，因为俄罗斯是世界级的军事强国，土耳其只是地区级的。这个我们可以说吧，校运会的选手再厉害，跟奥运会选手你是不能比的，对吧？ 普京奥运会健美冠军，咱们看看照片啊，你看，埃尔多安， 这是政变已经基本被他打下去以后了。 哎，那怎么感觉这么苍呢？ 对，但是就是这个时候，他已经不是那个躲在机场洗手间里发那个 FaceTime 了。 哎， 这是老百姓 啊，人民。哎，你这再看，啊，这是叛乱军吗？ 这是叛军， 当时封锁大桥的。 对，你看这张照片特别说明问题啊，叛军这点人，他只封锁了桥的这一边，那边你随便开， 挺文明的嘛。 其实这一刻，土耳其的这个政变还是沿着以往的历史传统走的。 哎，这是警察。 对，这是警察了。后来时候已经变了，这个时候就已经变了。 后来警察听说，警察受命可以向叛军开枪。 实际上，你任何国家遇到叛乱，你政府都有权利是评判，这是没问题的。但是为什么在以前， 最后人民 老百姓站到 坦克把叛军坦克给 占了？这个事情会， 我说这 个，我们切分一下啊，就是从这个土耳其的叛军占领桥梁以后啊，这就是那个据说是在机场洗手间里发的。当然了，我相信埃尔多安不会在洗手间里发啊。 对，但是说幸亏。有这个玩意儿，改变了当代政变的 这 个模式。 其实 这 句话也夸张了。真正让土耳其老百姓上街的不是埃尔多安的这个 FaceTime， FaceTime 根本就不是一个社交媒体，它是一个点对点的传输工具，跟我们玩微信差不多。 对啊，对啊。 所以你靠这个让老百姓上街，不是每一个土耳其老百姓都有总理的这总统的 FaceTime 的，对吧？ 那他最早他的声音， 他其实靠的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政法党的组织架构一直是完整的。这个叛军没有能够颠覆、瓦解、控制政法党的这个体系，所以在这个土耳其叛乱这个发生以后，那么土耳其的亲政府的媒体都是正常运作的，那么包括政法党的这个组织体系也是正常运作的，连政府都是正常运作的。我们知道，连政府的总理都是自由的。这可见，其实有我们知道网上有一些人说是主要是因为没有切断新媒体的传播。其实你要想300多个人，你哪儿也切断不了。 对， 就是你力量不够。 你像我 300多个人， 我听他们讲这个，我这个电视台的，我就觉得有点失落了，感觉就是说现在搞政变 都是占电视台， 没错，人家都不占你电视台了，占电视台没用。我说的那个，我听见那个局势很紧张，就说是土耳其几个那个部长把自己关在一个会议室。保镖都不让来，因为怕保镖都信不过，就说把我配枪拿来，部长自己拿着枪。最后突然埃尔多安在这个上面出现了，说一个部长说的第一句话是，哎，这个 APP 我怎么没有。 其实呢，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跟这个就真正让老百姓上街的最后是清真寺，大量的这个清真寺的这个校长们开始这个用这个换礼塔，这个在这个非礼拜时间开始播送这个换礼，要求老百姓说为了共和国我们要上街。这个很可笑啊。土耳其是一世俗共和国，然后呢校长们说为了共和国你们得上街，老百姓听了也就去了。所以其实我们说政变的失败不是什么媒体技术的，没就是这个叛乱者没有掌握媒体技术，而是因为这次政变本来就不得人心。 对，但是呢就所以这次看出来了，就说像当年毛主席讲的人民，只有人民，那这个人民民心所向还是很重要。所以我不太理解，你像这个雷老师你说啊，现在的这个伊斯兰的这个势力和思想啊，你看它正好在这个亚欧的这个 交界 上，而且这块土地你比如说很有突厥的那种泛大突厥主义的这种思想，然后还有这个伊斯兰当年的这个基督教那圣索菲亚这个教堂，我觉得你说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他们到底思想是跟咱们很不一样吗？ 这个得问他了，他在那生活。 您不是研究 我研究我研究历史上，但是我觉得就是从历史上看，要改变也不容易。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基马尔，他那么急，在几个月内能把语言改，但有一个东西， 凯莫尔 ，他另外一个东西他就没改过来，很严厉，帽子，土耳其帽，土耳其帽本身我们现在一说土耳其，一个标志性的就是那个圆筒型的，土耳其帽。实际上那土耳其帽也是1839年才有的，因为从前它也是那种穆斯林那种传统的那种缠头。后来当时就是1839年一个要搞改革的苏丹就觉得不能够缠头，不能缠头得帽子。帽子对于穆斯林来说，你戴着帽子去做礼拜给科德很不方便，他们就一个妥协的方案，制定了一种圆柱形的， 那个我们现在称之为土耳其帽 啊， 圆柱形实际上是1839年之后才在土耳其才流行起来。你戴着那个帽子，你这个做礼拜呀、磕头啊都没什么问题。但是呢，等到基马尔改革，因为这个又成为土耳其传统的一个象征，基马尔当时就说不许戴这帽子，必须得戴，要不是西方的礼帽，要不是西方的鸭舌帽。你知道礼帽是有边儿的， 对， 有边儿的你不好这个， 对， 所以当时呢就戴鸭舌帽的比较多，戴鸭舌帽比较多，你做礼帽往后一反， 哎， 但是你看这么多，哎，我也觉得很奇怪，语言我觉得是最难变的，他把语言变过来了，但是这个帽子， 这帽子现在也没人戴， 也没人戴，但是还是一谈起土耳其还是那个， 但是你能哎，你就是能感觉到啊，这种后发国家呀，它奔向现代化呀，这个移风易俗啊，这你我又想起咱们中国那时候说剪辫子是吧，穿西装都是这个自由恋爱等等，都是这个 土耳其， 哎，我问你在那待了几年啊，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因为奔向西方，奔向世俗，奔向现代化，有没有跟本土啊产生水土不服， 其实 适应不良或者人民焦虑？ 对，好得多了。这个第一个是它时间长，第二个它其实跟西方的接触不是1922年共和国国革命以后，它跟西方人接触好几百年了。土耳其对西方文明一点都不陌生啊。我们国家为什么我们有这个阵痛啊？ 莫扎特不是很有名的什么土耳其进行曲？ 但是这个是很好玩，莫扎特从来没去过土耳其。 就是啊， 他那个进行曲他是自己瞎想的。 不是，因为土耳其不是围着那个维也纳？ 土耳其人对西方文明是很是。我们这样说吧，当年伏尔泰孟德斯鸠时期，欧洲的启蒙哲学家们那得把奥斯曼宫廷的制度夸得了不得，说那特好，你看那个官僚制度，职业文官比我们这封建贵族抢男霸女的强多了。 没错没错。 所以其实想一想，就是仅仅300年前，欧洲人看土耳其的时候不是俯视的，他是要仰视的。 没错，我们也很羡慕啊，后宫尤其特别好，苏丹的是吧？ 反正这样说吧， 那个就是 土耳其苏丹的日子过得比咱们皇上过得好。 哎，这是我得到的传说。 我们去故宫吧，你看咱们这个皇帝那个礼仪性非常强，那皇帝一天其实挺辛苦的。 对， 这个土耳其的苏丹呢很会享受，这个倒是真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回过头来说，整个土耳其的这个共和国这些年的历史，他对西方文明早就有一个心理接受的能力，而且大部分受过教育的土耳其人认为他自己的伊斯兰教信仰和他这种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是不矛盾的。土耳其的矛盾是说两头都不能太极端，你不能说世俗主义极端到说我们国家没有伊斯兰教，这个是谈不上的，但你也不能像这个比较激进的一些人说我们现在就应该恢复到这个伊斯兰教为国教，然后我们全面普及经学教育，这个也这两头其实现在人们对土耳其的预测经常在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就是认为你埃尔多安要么是反世俗的，你就是宗教极端分子，要么你就是说一点这个就中间道路都没有，其实埃尔多安两头他都不是。我们可以这样说吧，埃尔多安的敌人谁反对对埃尔多安掌权谁就是他敌人，这跟左右没有什么关系。 哦，听起来跟很多统治者都差不多。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那要听叶老师您这么说呀，好像土耳其还是个挺好的例子，因为我感觉现在世界上不是很大的一个矛盾，就是伊斯兰的势力和所谓基督教的势力之间。哎，那照你说，这个世俗化又不是极端宗教，在两者之间有空间， 对， 那不是就是土耳其吗？ 土耳其目前为止还是伊斯兰世界里面应该说这个问题处理的比较好的一个国家。你看看伊拉克，你看看沙特，看看叙利亚，它的状况已经很不错了。当然，这两年的变化比较负面，这里面不完全是宗教和世俗的冲突，跟土耳其的这个宫斗很有关系。就是埃尔多安啊，当总理当了十几年之后，现在想当总统，当总统呢还不想当礼节性的总统。想到那个真的总统， 他真是有这个苏丹后宫的传统， 这个 宫斗的传统 就要改这个宪法。 他上一次改就没改成，没改成，但是呢，就跟这个居兰运动分道扬镳了。居兰说你原来就是一野心家，你根本就不是我同志。那这个埃尔多安说原来你就是一叛徒，你也不是我同志，那咱俩就分吧。所以其实最后我就说有一点吧，土耳其语里的总统这个名字都很有意思，他叫巴什巴康，什么意思啊？大脑袋。 哎， 对，土耳其语里的这个总统就是大脑袋，所以你要说从这个角度来说，人家埃尔多安不想当个假的，人想当真的。这一次政变的唯一一个受益的结果就是他这个大脑袋基本上别人挡不住他。 哦， 谁就是佛党杀佛，父党杀父，现在谁还敢拦他？拦他全部抓起来。 就是从总理改为总统。 其实当初达乌特奥卢就那个总理，就他那小埃尔多安说反对，一边待着去。 居尔当年是他当总理的时候的总统，一边待着去，现在谁敢说话？连这种政法党的元老级人物都不敢挑衅埃尔多安，何况现在应该说大清洗之后想站出来说跟埃尔多安叫板的人，那你除非仿效79年对萨达特那样，就是埃及的那个，你搞个板个刺客，那有可能。但是说通过合法的手段挑战埃尔多安在土耳其，这不现实。 哎，你现在你像是这个美国呀，或者西方的这个怎么看埃尔多安？认为他是个什么？ 说实话，他们都不喜欢埃尔多安， 觉得是个搞专制的。 对， 因为他们用了一个词儿，说他这也不叫集权，说他这叫威权。 对， 威权。 但问题在这儿，咱们问个理性的问题：那在土耳其除了埃尔多安，你信谁？这是没办法。 还有谁？ 对，还有谁？达乌特奥卢那是小埃尔多安，居尔老了，这都不管用。军队现在腐败了。所以你那你上来那好，你上信伊斯兰教校长吧，那更不靠谱，对吧？ 那个 什么蓝 的美国那个 居然已经79了， 居然 过两年糖尿病，你这更不靠谱了，对吧？ 所以很多时候是历史没有选择， 他是站在风口浪尖上的人， 哎呦， 这是被浪头推着走的。当然他自己觉得自己可以引领浪头。 哎，现在他顺风了，这么说， 那是是。 这家伙一个事变啊，就能把人有时候这个坏事变好事了， 稀里糊涂的。